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20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哇，今晚我哋要讲嘅题目都可以话相当之感慨啊。点解呢？即係成日都听，尤其是啲长辈讲啊，话即係我哋人生呢少不免会有一啲嘅遗憾同埋一啲嘅后悔，係咪 呢个时候咪要拎咗纸巾出嚟擤下啲鼻涕。 係啊，即係因为真係唔好话老人家啦，即係好似我同 Winnie 咁样，可能諗返起以前成长嘅时候，其实你细细个都系嘅，或者会做咗一啲嘅事情，一啲嘅决定。跟住你今时今日諗返就係话啊，如果当时我唔系咁嘅话就好啦。咁因为有时候你呢啲嘅决定呢，你做咗出嚟之后可能会影响到人㗎嘛，甚至乎可能会即係发生一啲唔开心啊、唔愉快嘅事㗎嘛。咁如果俾你再有一次机会嘅话，成日都讲啊，即係假如有一部嘅时光机，即係贵一贵都好，你会唔会买呢？可能你会买嘅，因为你觉得啊，有呢部时光机可能会扭转以前你曾经即係做过一啲哪怕好傻猪啊、好蠢啊，又或者好令你有歉疚嘅事情㗎嘛。 即係好似想当年嗰啲樱花树下，如果我早啲可以接受嗰个男仔对我嘅示爱，咁我而家就唔使成为一枝公啦。 喂，你讲啱喎。即係我諗其中一种嘅遗憾后悔呢，就係、是、哪怕係冇去接受人哋嘅爱意。假设啦，前设係你对对方都有感觉嘅。咁、因为某一啲即係原因而深刻就却步冇去即係应承啦。又或者我身边都有唔少朋友，连我自己都有嘅，就係、是、有一啲你心仪嘅对象，你对佢好有感觉，不过呢就一路都冇机会去表白。 係啦，太美唔啱。 timing 唔啱，或者你当时即係只可以话自己太过细胆啊，唔够勇气囉。即係你知啊，尤其是讲緊读书年代，系你好怕哎呀讲咗之后大家仲要喺日日返学见面㗎嘛。 係啦，如果佢拒绝咗嘅话，我哋以后做唔到朋友。 即係我都唔系担心呢样嘢，系啦。唔系朋友，因为有时候呢你中意一个女仔呢未必系由朋友嘅阶段开始嘅、 哦。 即係我唔知阿 Winnie 有冇经历过，我自己即係读书嘅时候系啊，我中意嘅女仔呢，有一啲嘅女仔啊，我中意佢，但我本身唔识佢嘅，即系我真系唔系同佢同班，连讲说话都冇几多句嘅。咁但系咧就深刻，即系唔知点解，忽然之间你话系咪有一种即系一眼望过去有触电感觉，定系咩原因呢？咁即系忽然之间就对佢有一种好强烈嘅感觉。 好明显就系爱上咗佢外貌啦。 系、啊，咁嗱，但系得意，即系其实你问即系身边啲朋友而家讲翻，当年佢系唔系一个好靓嘅女仔，其实大家都唔觉得噶。反而得意嘅地方咩咧？就系今时今日系一个好靓嘅女仔。因为我记得咧，嗱呢一个女仔好得意嘅，当年咧大家成日都笑佢，即系马骝头啊， 马骝头。 但系点解咧？因为佢有少少似Monchi G 嗰种咧， 系啊，松松毛嗰啲，即系短头发， 同埋佢劲短头发嘅。因为你知嗱，读书时候咧，好多女仔咧系剪到好似个男仔头咁啊啲发型，即系就算咧佢可能系长都好啦，但系佢唔会长到系你知啊过肩噶嘛。咁所以咧都俾人一种好男仔头嘅感觉。 系咯，我仲以为咧情迷嗰啲咧大眼长发，跟住行过会有阵风，吹过嗰啲仙气女神。 我都以为我系嘅，但系好多时候咧 turn 收，我发现我中意亲嗰啲女仔啊，或者想喺埋一齐嗰啲女仔咧，都有部分唔系咁嘅。 咁乌斯拉咧？ 系乌斯拉就完全唔系呢一个 category。乌斯拉系好女仔嘅，因为咁嗱，但系咧嗰、那个即系好男仔头嘅女仔咧，即系因为当年佢又打篮球又成啦咁，运动健将嚟嘅，一身嘅古铜色咁啊！ 咁你系咪就系坐喺墙边，跟住等比之冻水啊？那个女神饮嗰啲啊？ 咁又冇，咁又冇。 但系咧，真系到我去完外国读书翻嚟之后咧，有一次朋友再加朋友之间朋友搭朋友嘅一次约会咧。咁就竟然呢即係大家约返出嚟见面。 係。 嘩冇见咁多年呢即係我想话俾大家知呢佢係完全我係唔认得㗎喇。 靓到阿妈唔认得。 靓到係真係唔认得。尤其是真係当女仔呢懂得化妆之后呢嘩真係女大十八变呢一句说话係。即係同埋我相信佢身边应该有唔少人係追求嘅。即係你点会想象到当年呢即係成隻马骝咁样嘅一个女仔。跟住呢长大之后啊当大家都一起做嘢啦咁样出嚟再见面嘅时候呢发现真係完全有一种啊好即係熟女嘅感觉啊係。係、 哦、 啊咁但係即係我又咁样讲啦呢个女仔我当年都冇表白嘅亦都冇咩感觉嘅。但係呢我想话即係有感觉嗰啲呢我都真係试过收埋个感觉喺心底入面。迟迟都唔开口，到有一日咧，即系对方同你已经唔再系读同一间学校嘅时候咧，你就好后悔啦。 而佢又有另一半啦。 嗰、那个我都唔知啦，因为已经真系冇再联络啦、啊。即系嗱，你如果你问我嘅话，我都会即系今时今日喺度谂，哎，点解嗰阵时候，反正大家可能今时今日都见唔到噶啦。点、解当时唔鼓起勇气，就算唔系即系大家一齐上堂啊、翻学嘅日子都好啊，可能喺即系临毕业之前，点解都唔话俾佢知你嘅感觉呢咁而今时今日咧，有时候我都成日谂噶，我嗰日都有同一啲嘅即系朋友喺度分享啊，或者同啲同事都有试过讲呢一样嘢。我话啊，即系嗱，我唔知啊，大家都可能或多或少啊，当年有一啲你好想表白嘅人，但你冇去表白过，冇话俾佢知你嘅感觉嘅。咁而今时今日呢一啲人咧，其实已经唔知去咗边噶啦。有啲咧，甚至乎可能系好细个嘅一啲嘅经历嚟嘅添嘅。 系一啲 puppy love。 系啦，咁我就问啦，喂，如果真系？俾你有咁嘅机会嘅话，你想唔想揾翻呢个人出嚟？今时今日再见先。嗱，我自己其实好想嘅，但我一同咧周围嘅人讲咧，佢哋全部人嘅反应就系话，咁出嚟又点啫？咁搞人哋啦，即系咁噶。 系啊，咁同埋我会谂到一点就系、是啊，你而家系咪同即系嗰个过去嘅一段嗰个感觉幻想？就等佢留返起过去啦。係、 啊、 当对你即係会真係再见返呢一个旧时嘅你情迷过或者深刻印象嘅呢一个异性嘅时候，其实你会唔会可能有一种幻想破灭嘅感觉，可能佢变到系唔系你所想嘅嗰种咁有仙气啊或者咁美好嘅一个人嚟、啊。 所以啦其实我就可能真係諗得好单纯。即係我又唔系话諗住即係再见返有咩再续前缘嗰啲冇諗过呢样嘢啦。咁但係我真係好想即係再见翻啦，其实我因为冇呢一方面嘅幻想噶啦、我真系好想知道啊，曾几何时我中意嘅你，今时今日做紧啲乜嘢咧？系咪仲好好咧？咁样样，咁如果仲有机会，假设啊吓，佢即系冇另一半啦、即系又或者有另一半，佢都唔介意，可能大家即系讲翻当年嘅事嘅话，我真系谂住笑笑口同佢讲翻，其实当年我真系中意过你 嘅、 因为其实佢唔知噶嘛，咁嗱，而我讲俾佢知，唔系因为话我中意过你，你可唔可以俾个机会我？唔系讲呢样。嘢，而系大家笑翻，当年我中意过你，其实你知唔知嘅咧？其实你对我有冇印象嘅咧？ 系、 因为甚至乎可能咧，我中意嘅呢个对象咧，你系边个啊？真系可能系咁噶，你真系有，我真系曾经有，你知唔知我其中一个例子我讲俾你知就系咧，当年咧我读书嘅时候咧，嗰阵小学阶段，我就真系中意一个女仔咧。 咁早熟嘅你？ 系啊，好细个，但系嗰阵时候其实你即系都唔系好了解究竟咩系爱情嘅。 系。 咁但系你总之就好想去 一直同佢玩。 系啦，认识呢个女仔啦。咁嗱，但系呢个女仔咧就唔系同班嘅。佢系隔离班嘅，咁而咧我又即系一路都即系同佢冇乜机会咧系倾偈，又好怕丑，我以前好怕丑嘅。咁咧喺我哋即系一班朋友当中咧，有一个男仔零零舍舍咧就即系话同呢个女仔 friend 嘅。咁于是乎咧，我就问呢个男仔就话你可唔可以帮下手啊？咁我帮下手识下佢啊咁样样。跟住佢话唉好啦，见系你咁样样。跟住佢咧就真系帮我谂到办法咧，就攞咗呢个女仔嘅电话翻。咁当年呢就即仲系屋企电话年代啦， 固网电话嘅年代， 固网电话嘅年代啦，即系你如果要搵对方嘅话，就一定要打去屋企噶啦。 系啦， 曾几何时，我唔知 Winnie 有冇试过你中意人嗰阵咧，打到去对方屋企嘅时候咧，人哋喂，跟住后屘你会点咧？个反应就系好紧张，即刻 吸线， 吸线，卜收线。 但可能其实唔系佢本人，系佢妈妈听咯。 我试过系点样咧？喂，唔该系边个边个边个啊？哦，你等等啦。跟住后屘咧，佢一听，喂，卜收线。 或者系或者系咩咧？或者系佢喂咗两声，听到佢两三声喂之后咧，已经个心咧系跳到唔知想点，好紧张。跟住你想讲嘢系讲唔出口噶，话你知。咁跟住后屘咧，佢就最后屘都系觉得呢一个人系咪想整蛊自己啲嘅，即系恶作剧电话咁样样。 嬲，我觉得听到之后。 但其实真系唔系，系真系当下你系紧张到咧， 讲不出声，讲 不出 声 啊！即系你又唔知点样自我介绍啊，又好唐突啊咁样样。哇！真系我想话俾你知，嗱呢一啲咧就系当年咧算系美好回忆，但系都略带一啲遗憾嘅。 转头翻嚟继续。乌鸦人欣奇乐活玩家， 刚才乌鸦人就分享啦佢嘅过去嘅初恋啊，唔系初恋啊，因为今日好恋爱， 未有过发生过呢一件事。 过去美好嘅一啲爱情嘅回忆啊，但系错过咗。咁呢一个咧，原来都有少少一个调查有关嘅。咁就系讲紧咧，之前啊，一个英国嘅电视同电台主持人咧，就喺个 Twitter 咧，即系网上平台咧，就问大家啊，网友你哋会唔会分享你觉得人生入面一啲好大嘅一啲遗憾嘅事啦？咁其中一样真系好似你头先所讲啦，即系错过。咗所爱嘅人，咁当然个层次就未必系去到过去嘅一啲puppy love 啊，即系小学啊、中学嗰啲，呢啲都叫低层次。佢哋可能系讲到就系、是、错过咗，明明系有中意嘅对方，咁但系就冇喺埋一齐，甚至系拒绝咗对方嘅求婚，咁而变到自己系非常之后悔。 都有，咪好似即系阿校长嗰首《谁可改变》咁咯，因为其实入边讲嘅嗰个故事就系咩啊嘛，即、就、系、是、我一开始中意你嘅。时候你唔中意我嘛？咁我亦都同你讲就我哋系冇可能噶啦。咁但系殊不知咧，就系即系若干年之后啦，或者一段时间之后啦，忽然之间我个心意改变咗。到你唔再中意嘅时候，我忽然发现原来我系中意你噶。 嗱， 喂，我想话呢一种咁样样嘅情节咧，都真系有发生过喺我嘅朋友身上。即系你见到佢哋就辛苦噶啦，因为咧一开始嘅时候咧就系、是、个男仔中意嗰个女仔 啊，系 咁但系咧嗰个女仔就觉得呢个男仔由头到尾都唔系自己中意嗰类型嘅，呢、這个男仔对佢好细心，好好嘅 ，OK， 咁就即系好多时候咧，即系喺个女仔最唔开心、最失意嘅时候，都会陪喺身边啊， 即系冰啦， 都。可以话系啩，我唔知啦吓 咁。唔知佢有冇收，咁但系佢举动就系咁样嘅。 你可以咁讲嘅，咁但系佢又唔系真系收好多兵，即系唔系一堆咁样样嗰种嘅。 系 咁嗱，到呢一个男仔表白就同呢个女仔讲话可唔可以喺埋一齐嘅时候，那个女仔就俾佢嘅答案话，其实我真系当你系好朋友啊。我哋而家唔可能喺埋一齐，咁将来咧都觉得应该唔会可以喺埋一齐。我希望大家嘅关系系维持喺呢一种嘅状态嘅啫。 结果、 okay？ 结果咧就当呢个男仔即系佢听到个女仔咁讲之后，咁佢都令自己死心啦。咁、之后亦都都唔系即刻嘅，其实都隔咗一段好长嘅时间之后，佢遇上咗另外一个女仔，咁就同另外一个女仔咧喺埋一齐咗啦。咁但系咧。当呢个女仔即系我个朋友啦，咁佢见到咦呢一个男仔同另外一个女仔喺埋一齐，而咧其实都慢慢佢渗啲嘅，因为中间咧其实喺佢未有女朋友之前咧，呢两个人咧之间枕住咧即系都系好朋友关系，但其实嗰个女仔咧已经开始有一种嘅感觉就系、是、咦，其实我对佢系咪开始唔系净系普通朋友咧？咁但系佢又曾经讲过嘛。佢就讲过就係话咁我都讲到话冇机会啦。咁我冇理由自刮嘴巴突然之间就係追返佢㗎。咁於是乎佢等啦。佢就等咩呢，佢就等只要个男仔再开口问多一次嘅话呢佢、会应承嘅。咁中间呢佢都有好似呢俾一啲所谓嘅 signal 呢就係个男仔嘅。咁但係个男仔你都可以当佢係比较迟钝少少嗰种啦。因为以往大家相处即係就算个女仔对佢点样好都好啊，佢都知道我好朋友啫。 係啦，佢对我咁好肯定係朋友啦。 冇咩特别感觉嘅，唔好有非分之想啦。咁所以呢佢就一路都唔敢再向嗰个方向諗。直至到呢个男仔已终于都真係同另外一个女仔喺埋一齐嘅时候呢，咁呢个女仔呢就真係好伤心啦。咁但係佢 都冇將呢種感覺係表現出嚟嘅，依然係收埋喺心入邊，就成為咗頭先阿 Winnie 講嗰種嘅遺憾啦。 咁點解你又會發現嗰個女仔係即係？后尾系对于个男仔系 有意思咧， 哦，即系你系两边男女都系嘅共同朋友嚟 嘅，即系你其实同埋睇得出嘅嗱，那个男仔睇唔出啫，但系有时候真系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即系你见到噶，其实即系一班朋友玩啊食饭嘅时候咧，原本佢哋好 friend 嘅， 系 咁到你跟住后尾个男仔带埋个女仔出嚟，一班朋友 gathering， 咁个女仔见到嗰个男仔已经同埋佢女朋友，佢 虽然咧， 佢虽然表现得好。好似好自在咁样，但实际上面你见到系有点而戚戚而嘅。 哎呀， 咁其他人咧未必察觉到，咁我都其实一开始咧都冇怀疑嘅，咁但系即系唔觉意咁样讲几讲嘅时候咧，就透露到一啲嘅玄机出嚟。咁於是乎咪即係知道囉，咁後屘咪講起呢一件事情囉，咁我就話只可以話係一件好可惜嘅事情啦，就係當然其實我都有同佢講嘅，你打唔打算其實打對方都仲未即係結婚呀嗰啲咁樣，其實你有冇諗過俾對方知 即係要叫 出嚟嘅呢，咁佢就係啦，嗱佢就係你嘅心態啦， 係啦， 即係喂呢一種係咪叫長腳啊？佢又做唔出喎，咁樣，咁我就話咁既然係咁嘅話，就唉即係順其自然啦，唯有係咁樣講咯。 即係呢個時候忍唔住唱翻首古巨基嗰首《最心痛是愛得太遲》。咁不過呢一個咧，其實都係另一個咧，除咗喺愛情上錯失最愛咧，亦都係另一個所謂嘅遺憾嘅事啊。其實唔單止係對於自己嘅過去嘅愛情啦，甚至好多朋友即係喺 Twitter 入面發言回應翻呢一個遺憾嘅事咧，都係提到就話可能對於自己一啲家人啊，可能喺過去嘅時係為咗工作啊，當即係爸爸媽媽甚至佢哋去年紀大咗啊，冇能力去照顧佢哋嘅時候，先至覺得啊，原來我哋喺過去努力賺錢嘅時候，原來當中係錯失咗好多嘅嘢，包括自己身邊嘅親人啊。 係呢一個其實真係我諗都係嘅，尤其是即係你自己有小朋友之後啦。我諗即係對於一個人嘅人生嚟講，唔同階段咧，同屋企人相處咧，我都覺得每一分每一秒應該係要去珍惜嘅。但好得意嘅，即係我哋往往好多時候咧，即係因為喺我哋嘅生活入面可能有好多其他嘅事情啊，充斥住啊，包括工作啊，包括可能其他啲嘅事務啊，人際關係要處理啊，往往就係咧親情嗰樣嘢咧。是摆到好后面㗎喎。 即係都觉得可以啊，唔紧要我星期六日先陪佢啦。咁但係星期六日原来自己都有安排咗节目㗎喎。 冇错係啊，所以转头返嚟都可以讲下，即係对于同屋企人相处，我哋曾经有啲乜嘢嘢嘅后悔又或者遗憾。 乐活玩家转头返嚟继续。 讲到同家人相处呢，即係我自己自问啊，都其实有一啲嘅遗憾㗎，因为即係我中间有一段时间唔喺香港嘛。 啊係，去咗外国读书。 係呀，去咗外国读书已经少咗时间，尤其是陪一啲嘅老人家呢。咁到我返嚟香港之后呢，我都曾经諗过，就係要花多啲时间喺即係同老人家相处上面。咁但係啦，真係你每日得24个钟，尤其是我哋嘅工作有时候癫起上嚟嘅时候呢，係真係好少时间留喺屋企嘅。咁有时候呢屋企人都好体谅嘅，会话即係佢会话啦，就係话咦你做嘢啦，做嘢紧要啊咁。咁你就真係会觉得哎係喎，佢都咁讲我咁就做嘢啦咁。咁但係有啲时间呢，你发现即係走咗之后呢真係追唔返嘅。尤其是当我而家见到呢我自己有小朋友啦。咁你又望住佢，哇佢真係每一日成长，哇有好多嘢突然之间学识咗。你错过咗嘅话，即係短短可能两三日啊，一个礼拜啊，甚至乎半个月你见佢唔到嘅话呢，我基本上呢就发现呢，咦你原来可能错过咗，而呢一啲嘢你係追唔返嚟㗎喎。 係啊，同埋有时呢我哋可能人生入面我哋成日讲话有啲目标要做啦，即係可能十个人生不做后悔的事嘅话，但你发现呢十个入面可能好多时都係未必係关屋企人事，即係会觉得啊我要旅行，我要环游世界，我要赚100万，又或者我希望可以几多岁呢可以买到间楼咁样。咁但係好多时我哋会将家人呢一样嘢就会摆喺你人生目标嘅一个 可能是真的很后端的位置。很多时候家人都会觉得啊不紧要你忙啦，会觉得好像啊不紧要，咁等我真的得闲的时候我先陪他们啦。咁但是你人生甚至是翻工啦，我自己都会写很多的 checklist， 即是我今日要做的事。咁但是我很努力咁完成咗之后，啊是喎，原来家人有交代我要做的嘢呢，我真係唔记得咗，即係好似我前两日啦，即係我妈妈就啊你之前系咪话帮我用银行嗰个信用卡换积分啊咁样。其实系已经大概一个月之前同我讲话啊要帮佢要咁样做去帮佢换积分啲礼品。咁但系我系隔咗差唔多一个月佢再提嘅时候呢我先醒起，而嗰啲积分呢就嚟都 OK 啦，咁先至再提我啊、哦！我见你忙啊嘛，所以谂住星期日先提你啊。不过咧，星期日已经七月啦，所以咧，我谂住早两日咧再问你，睇下你得唔得闲啊咁样。咁但系啊，系、哦，原来我真系呢、這个时候即系挂住去工作或者系忙其他嘢，系而忽略咗啊，原来屋企系仲有人系需要我嘅照顾或者我系关心呢一样嘢，可能系一件好小嘅事，换积分啫嘛。咁但系其实我都会忍唔住。同即系想同妈妈讲声唔好意思，就系、是、呢段时间真系可能忽略咗要照顾佢啊，或者同佢倾偈啊，关心下佢咁样咯。 呢、這个我觉得有多时候因为大家咧会将嗰、那个即系同屋企人相处嗰个嘅即系愿景啊，放到真系好远好远。即系大家都成日觉得咧，就系话，唉，我而家嘅努力系为将来啊嘛。 我赚咁多钱都系为屋企人啫嘛。 系啊，咁我自然就系、是、嗱，第时我有成就啦，啊，即系搵到下钱啦，咁啊，于是乎就可以。咪即系等佢哋享福咯，去旅行啊，或者同佢哋唔知边度 啊， 食好嘢啊咁。咁但系好多时候咧，就即系大家要谂一谂，究竟对于即系一啲嘅长辈啊，对于屋企人嚟讲，最重要嘅系乜嘢嘢啦？即系有时候系咪就系真系希望你第时就系要佢哋享清福咧？其实对于佢哋嚟讲，或者而家可能咧一个礼拜有两三晚，你肯即系翻嚟屋企食下饭啊，饮下汤啊，就已经开心咯。就有时候咧，就算你唔翻嚟屋企食饭饮汤都好啦，佢可能啊见你夜一夜翻到嚟嘅时候捧壶汤俾你嗰阵，你唔好揞佢。其实佢可能已经好心满意足噶咯，即系因为其实好多时候，身边一啲嘅人都有讲噶嘛，有时候都会喺度呻咧，就系话，唉，我爸妈好烦，翻到去咧已经攰啦，仲要即系啊，又要做呢样嗰样啊，又话要我唔知饮啲咩汤啊，又留一啲咩饭送俾我，已经食咗嘢翻到去，谂住叫佢哋唔使啦，我又唔想佢辛苦啊，嗰啲咁样样咧。咁但系即系嗱，我明嘅，但系好多时候你又要知道，即系作为父母啊，咁攰。真系我平时见到你时间又唔多啦，见你出面辛苦，我想为你做啲嘢，唯有做啲咩呢，就系、是、做呢一啲咁样样咯。 系咁，同埋咧，除咗呢一个即系错失咗同屋企人相处嘅时光之外咧，仲有另一个咧，就系、是、点样令到啲人后悔咧？就系、是、错过咗追梦嘅时机啊！ 哦， 系啦，因为好多时即系一啲创业啊，或者追梦嘅时候，一定会趁后生去做啦。咁但系好多时唔知你有冇经历过嗰段时期，就系、是。因为要听爸爸妈妈讲佢哋要即系方向嘅一啲事业指引，即系例如爸爸妈妈话做医生好，或者做银行好，读 BBA 好，咁跟住去做啦。咁结果做完之后发现，咦，原来我根本就系自己唔想做呢样嘢，而但系我都读咗书，或者我都入咗呢一行，洗湿咗个头啦。咁我咪继续做咯。咁结果越做越耐之后咧，就发现原来我自己一路都喺一个错嘅行业上面，好努力咁样爬到即系成身泥泞，但系会有后悔嘅感觉，即系啊，点解我唔当初去追梦做一个我自己想读嘅科，或者系想做自己嘅行业，咁到而家先至嚟觉得后悔咯。 我就算系比较好彩嘅，即系我谂我屋企人就冇话要我跟佢哋即系嗰个嘅指引去过我嘅生活都冇嘅，佢都几大自由度嘅。不过我反而就系谂咧，嗱，头先你讲嘅系一个例子，就好多时候咧，爸爸妈妈已经帮你安排好晒，其实咁样有好有唔好嘅，因为起码即系佢哋即系帮你咁样安排得嘅，其实某程度都系希望你第时嘅生活稳定啊，即系唔需要经历好大嘅风浪，其实个原意系想咁样样噶嘛。咁当然啦，即系其实有好多父母都明白嘅，我觉得即系我唔想即系规限住你咁多。 即係如果你有你自己嘅夢想嘅話，都唔介意你去尋找，就除非你嘅夢想真係好古靈精怪啦。即係你知有時候有啲夢想咧，即係你話做父母唔擔心又真係假嘅。即係忽然之間佢話我想做個浪人啊，我想浪跡天涯。跟住我要我夢想就係我要咧踏遍啊全個地球每個地方嘅足跡啊，都要留喺佢哋嘅國土上面咁樣。 我記得你前嗰排講你仔仔嘅夢想係做忍者啊嘛。 係啦，即係假設真係如果佢話佢第時想做忍者， 我要去日本深山做練忍術。 係，喂，而家你知唔知日本嘅職業咧，真係做忍者真係請人㗎。 外國人都做㗎。 係啦，咁但係佢哋嘅忍者同我哋以往即係講嘅日本啊， 放飛鏢嗰啲， 嗰啲忍者係有啲唔同。以前嘅忍者係真係進行嗰啲咩刺殺啊、刺探啊、啲間諜任務㗎嘛。而家啲忍者係表演性質居多嘅。咁啊，但係我想講嗰樣嘢就係話，即係一方面，如果你話規限得太多嘅話係唔好，但係另一方面咧，我覺得即係你話完完全全放手咧，我又覺得未必係一件好事。即係嗱，我覺得有時候咧做，尤其是爸爸媽媽咧，係應該要俾適當嘅即係指引，例如話究竟佢有啲咩嘅選擇咧？即係當尤其是一個人好似我咁樣啦，嗰陣時候我長大，其實我反而諗咧就係我覺得我即係識得唔多啊， 嗯， 即係當時咧我真係純粹根據我自己嘅喜惡去覺得我第時應該選讀咩科目，我想做咩工作，但係我覺得如果啊當時可能。可能咧，屋企人即系唔系呢个唔系投诉嚟噶，但我真系觉得，如果屋企人多啲，可能佢哋自己嘅经验分享，即系例如话 啊，其实你中意做啲咩噶？如果你中意做假设打嗰阵时候，我曾经中意过就系做动画噶嘛。 哦， 我中意做动画嘅，咁咧，但系咧，我一开始我做动画咧，我有个错误嘅理解，就系我成日都觉得咧，因为而家做动画咧系用电脑做嘅，嗰阵时候我觉得咧做动画系应该要识嘅 computer programming 嘅。要識電腦程式，唔係識畫畫，畫畫我識，但係我覺得因為用電腦 graphic 去做嘅，所以我覺得一定要識得 programming 嘅嘢。咁所以嗰陣時候咧，我開始我選讀科目嘅時候咧，我係揀讀 CS computer science 嘅，我係讀電腦嘅。咁但係後屘咧，我發現咧，其實即係你識 programming 同畫動畫係完全唔同嘅事情嚟嘅，冇錯啦。咁於是乎咧，我又之後又即係有少少兜咗啲路啊，又走去做其他嘢啊，咁樣樣。咁當然最後屘我都揾到自己喜歡做嘅事情。咁但係我覺得啊，如果即係再多啲即係一啲嘅長輩啊，咁佢哋可能有多啲經驗分享嘅話，去開拓我嘅即係視野或者我嘅選擇嘅話咧，可能我又會行一條唔同嘅路咯。 但我諗咧，你當時爸爸媽媽或者長輩咧，都未必知道 computer science 係咩嚟嘅，係 嘛？ 咁但係我又覺得即係我哋講咗咁多一啲人生中可能会令到你觉得后悔嘅事啦，我谂起有一句说话咧，叫做后悔系成长嘅副产品，因为好多时候对于一啲过去一啲令到你后悔嘅事咧，好多时系一个踏脚石，令到你知道啊，原来我以后点样做咧，可以弥补到呢一个遗憾，即系例如我可能。即係如果爸爸走咗嘅话，后悔同爸爸如果相处得多啲更加好，咁可能我就会同在生嘅妈妈会更加留多啲时间去相处，会知道点样去对一个长辈好。咁呢一个虽然係即係可能爸爸就或者一啲亲人过身係一个令人伤痛嘅经历啦，咁但係其实你可以从中得到一啲之后点样可以做一个更加多嘅补救啊，或者点样可以令之后过得更加好嘅方法啦。 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欣琪、乐活玩家， 好啦，嚟到最后一部分咧，咁就进入咗我哋呢个人生两难题啊！ 系啦，今晚就讲一个比较道德上嘅一个实验啊，咁呢一个咧亦都系源自一套电影啦，相信乌嘉伦都有睇过，就系、是《蝙蝠侠：夜神起义》啊，2008年嘅作品啊，咁入面咧反派又自然系小丑啦，咁佢咧其实有即系喺电影入面咧设计咗一个社会实验，就系讲下究竟人性系咪真系咁虚伪，同埋咁冇道德观嘅咧，咁就系讲紧咧，喺实验度咧有两艘船。各自都装咗炸弹嘅，咁嗰艘船咧，一只船就系装咗囚犯，另一艘船装满嘅普通乘客，咁两艘船嘅人咧都各自拎咗个引爆器嘅，咁但系咧 乘客入面拎住个引爆器咧，就可以引爆囚犯嗰只船。 嗯， 而囚犯上面嗰个人揸住嗰个引爆器咧，系可以引爆到乘客嗰条船嘅，系、啦。咁但系咁呢个时候，你系普通乘客， 嗯、 你拎住呢个引爆器， 嗯、 你揿唔揿呢个掣咧？ 即系我喺普通乘客嗰艘船嗰度，咁啱就我揸住呢个引爆器。 嗯 我爆唔爆佢哋咧咁？ 系啦。 咁但系个问题，我首先想了解一下先，我点解一定要揿先？即系如果我唔揿嘅话，我手船就会爆。我因为可能对方会爆我哋先，系嘛？ 系啦，喺有限时间入边，如果两个都唔揿咧，两手船一齐爆。 哦。 系啦，咁呢个时候你就要猜测一下，究竟系爆佢先啦，定、 哦、 系等佢爆我先啦，定系两个都唔揿，大家一齐爆咧？ 系咁，因为其实嗱都几 make sense 嘅，即系因为嗱讲真，我点解要先下手为强？就因为我唔知道对方会唔会揿啊嘛，纵然我有恻隐之心都好啊。 系、 咁，但系嗰班人系犯人嚟嘅，罪犯嚟嘅，你有咁嘅谂法啊嘛？即系话，如果我唔揿嘅话。首先啊，我先唔好谂究竟佢哋系咪死有余辜嗰啲先啦，唔谂嗰啲先。但我唔揿嘅话，分分钟佢哋揿先，咁我哋就成只船就爆，咁我嘅即系生命就玩完噶啦。咁所以咧，即系的确啊，我觉得喺咁嘅情况之下咧，我系要谂一谂嘅。嗱，咁但系我亦都有另外一个问题就系喺嗰艘船上面，除咗我之外，仲有冇一啲我识嘅人嘅先？ 即系囚犯嗰条，定系乘客嗰条？ 乘客嗰条船，即系喺我身边。如果冇嘅话咧，我唔敢。 即系就算两条船一齐爆，你都觉得冇所谓。 冇错，我唔敢。即系嗱，如果系净系得我一个人嘅话咧，我会选择唔敢。嗱，但系如果假设喺嗰艘船入面有 我 嘅家人喺度，又或者朋友喺度，即系假设仲要系啊唔止一个添嘅话咧， 哦， 咁。我就可能会揿嗰个嘅机会大好多啦、 哦， 即系我会觉得好似咧个感觉系同自己讲啊，我唔系为我而做嘅，即系唔系净系为我而做，咁、我系包括系保护一啲我即系好紧要嘅人，所以我先至即系迫于无奈嘅情况之下揿咯。 呢、一个咧其实即系可以分享多少少咧，因为其实佢系源自于你究竟点样去谂你揿定唔揿？嘅行為咧，係源自幾個哲學嘅理論啊。如果你係喺思考方向上，你首先係諗究竟喺條船入面，我嘅生命重要啲啊，定係囚犯嘅生命重要啲咧？呢一個咧，其實係一個效益論啊，即係一個哲學方面嘅一個解釋方法啦。咁、而另一個有啲人咧，就可能會諗啊，如果我去撳嘅話。我会剥夺咗人哋嘅生命，咁同埋究竟生命嘅价值究竟系边个重要啲啦？又或者系我哋系用乜嘢价值去衡量边个嘅人命去重要啲啦？呢一个咧就会系一个义务论啊，系由一个叫做康德嘅一个哲学家咧去思考一个对于行为动机嘅一种思考模式啦。咁、再有一啲人咧，其实就会喺另一个角度去谂，就系究竟如果我要成为一个。点样嘅人会点样做？即系例如我系一个自私嘅人啦，咁我就会咁啦。咁如果我系希望成为一个好品德崇高嘅人，即系可能好似乌加伦你嘅话咧，咁我就会 唔敢咁讲哇，大佬好惊，粒顶咁嘅帽落嚟。 系啦，咁或者可能你系会为咗某一啲人而去影响到你嘅行为咧，呢一啲咧就一个叫做德行论啊，亦都系一个即系叫做麦金泰尔嘅一个哲学家嘅一个思想人物。咁所以其实又从中。可以分析到大家嗰个思考方法系唔同，亦都可能取决于呢一个思考模式咧，去影响到究竟你禁定系唔禁，或者系点样去你嘅行为会有唔同咯。 不过我谂就有时候就你好难即系当下咧谂到咁多咁复杂嘅嘢噶啦。 系， 即系其实如果讲紧你嗰个生命系命悬一线到一个位，就系你随时。就係、會爆噶啦，因為你唔知道對面嘅人會唔會即刻 right away 就撳啊！哇，小丑一講完之後，佢即刻撳掣，你都冇時間諗就爆噶啦喎。 係啊， 咁當下咧，其實我諗你個本能反應都係出於即係智慧居多咯。即係其實我覺得呢個係人嘅天性嚟。 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啦。 冇錯啦，即係好多時候我即係自保就為一個即係前提咧，呢、一個其實係無可厚非，每個人都會嘅。咁、只不過係有啲時候咧，即係可能我哋嗰個道德價值觀就係覺得我喂 当下我如果咁样揿咗嘅话，我能唔能够面对住自己嘅良心呢？我嘅即係以后嘅生活可以点样过落去呢？其实係讲緊呢一个即係备受良心责备呢样嘢，你承唔承受得到㗎嘛。 係呀，同埋当你揿咗之后，其实你都会担心啊，大家以后嘅人所有人都会知道你係为咗自保而揿嗰粒掣。 但我觉得其实嗰个位大家谅解嘅。即係我嗱，虽然大家个心态入面呢，即係可能会觉得哇，佢就係揿嗰个掣嗰人。但其实如果稍微成熟啲去睇嘅话 ，let's say 即系我假设系我先啦，我揿咗嘅话，我相信 Winnie 都唔会咁幼稚，就系、是、话哇你睇呢个人自私到咧咁，即系我谂唔会系咁样，因为你去到嗰个位，你真系冇办法噶、哦。咁、嗯、但系即系我觉得即系呢一个可以值得反思嘅地方就系、是，如果嗰个人你揿咗之后，咁佢之后嘅生活系点样去度过咯？即系我谂，即系难得有咁嘅机会，成日都讲啊嘛，就系唔好有一个遗憾俾自己啊嘛。咁当下你嘅决定你做咗嘅话，可能呢一个都系一个遗憾嚟嘅。但系点样弥补呢个遗憾呢？就系、是、你之后嘅生活点样去过咯。 系啦，同埋喺呢套戏入面咧，即系话明系英雄片啊，梗系会有啲出乎意料嘅一啲桥段或者结果出嚟啦。咁原来咧，嗰、那个画面咧，其实就唔系影住乘客嗰边嘅，咁就 系 囚犯嗰边。 系 啦，因为咧拎住个引爆器咧，其实系囚犯上面嘅一个阿 Sir 啦。咁嗰下其实佢好担心嘅。咁嗰一阵嗰一刻咧，个囚犯咧就同个长官讲：你俾个引爆器我啦。咁然后如果 佢掉咗佢嘛， 系啦，跟住礼手掉咗佢，即系哇呢一、这个崇高嘅品德，佢系为咗希望可以令到乘客都可以即系安然无恙咁样，佢亦都系一个崇高嘅品德，即系估唔到原来囚犯都有到咁嘅心。咁当然呢个系电影情节嚟噶啦。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